览，其中包括有巡逻检查、紧急支援等维安作业的警卫机器人，承担扛行李、送快递、捡垃圾等粗重活的服务机器人，在机场定点站岗的机场观光机器人，以及结合手机拍照导览多功能的随身机器人。此外，日本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收治医院还采用了我国设计的防疫紫外线消毒机器人净巡室。据了解，净巡室有八根强紫外线照射灯，可高效灭活各类细菌病毒，并可以被医护人员远程操控，从而替代工作人员对疑似和确诊患者的病房进行高强度灭菌消毒。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提出积极培育户外运动、智能体育等体育产业，催生更多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其中，互联网加带领运动新风尚，便利电话的健身房门店面积缩减到了300平方米 ，APP 扫码开门可以自助服务，不需要再购买年卡，而且是24小时营业。在全民健身的浪潮下，黑科技服饰、智能穿戴等产业快速发展，采用抗菌除味的功能面料，增加服装的支撑点，设计减压肩带，注重运动需求，这也是企业研发新品的现实考量。今天的智能新鲜听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体育和科技的结合，接下来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传统文化和科技的完美融合。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欢迎您继续收听智能时代，我是静乔。数字经济正在改变着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感受的是数字展览。数字展览是一种能让古老的文物活起来，带领观众更亲近文物的新型展览方式。正在举办的遇见敦煌光影艺术展，运用现代科技让敦煌传统文化活了起来。神秘的九色鹿、轻盈的飞天舞、传奇的五岳菩萨，这些在敦煌文化里的艺术形象，让我们如今不出北京，在展厅里就能欣赏到。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遇见敦煌光影艺术展的艺术总监邢红霞和内容顾问赵娟，在两位的带领下，用声音的形式带领我们去欣赏动起来的敦煌艺术。先通过一段片花来了解一下这个充满了科技感的展览。 敦煌石窟距今已经有1650年的历史，它是中华文明和世界艺术宝库中最璀璨的一颗珍珠。我们有幸请到了长沙娜女士担任我们的艺术指导，我们邀请到了日本的顶尖光影艺术团队 Naked 帮我们提供了内容制作。我们请了央美师生，请了壁画艺术家帮我们临摹复原了大量的壁画，整个的画面以敦煌特有的朱红、石青、石绿为主色调来进行整个展示，彰显中国传统的色彩美学，旨在通过一个新的形式诠释敦煌石窟艺术背后所蕴含的一些艺术美学，还有它一些人文精神。从创作到呈现，我们为了给大家更高质量的画面，我们采用了200余幅高清贴图，然后上亿个像素点。即使我们现在整体的画面有8米高，整体投射面积有2000平米，但是画质依然清晰细腻，色彩过度柔和。当观众走进这个空间，大家会发现这是一个全新的沉浸式空间。 艺术和科技结合是时代发展的趋势，敦煌的文化、敦煌的艺术又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光影艺术展示科技故事的开始，希望大家一起传承敦煌文化与艺术。 相信听了这段片花对展览的整体介绍之后，大家对这个科技感十足的展览非常感兴趣。今天我也是请到了遇见敦煌光影艺术展的艺术总监邢红霞还有内容顾问赵娟两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展览当中的科技和艺术的结合。那首先先请两位用语言带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感受一下，在现场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听到的是什么呢？ 大家好，我是赵娟。现在呢，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展览的内容。我们的空间呢，大家也知道，其实非常大的，投影区大概是有800平米。然后这个面积呢，在国内其实算是非常大的一个沉浸的单体的沉浸空间。那么在这样大一个空间，我们首先进去的是从现在穿越到了古代的敦煌，然后我们置身于一个巨大的石窟之中。这个时候呢，万花镜外部出现的是徐徐转动的这个彩塑佛像，然后呢，月牙泉就出现了。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回到了这个公元前108到107年的敦煌，然后风沙漫天飞扬。我们是通过数字的技术把这种风沙呀、沙漠的那种场景做得非常逼真。然后在我们眼前的是茫茫的大漠，玉门关就出现了。因为玉门关呢，它是敦煌的一个象征，敦煌文化和文明开始的一个发轫。接下来我们眼前出现的呢是西域的驼队，驼队慢慢靠近了，然后他们带来了以连珠纹为代表的西域的文明。随着丝路的畅通，商贸往来日趋繁华，然后我们现在场景中出现的是各种华丽的丝带，那用这种丝绸的形式呢，表现的就是对这种繁华的这种商贸的一个表现。然后丝绸上绣着的是连珠纹、团科对鹿纹、团科对兽纹等等。风沙再次袭来，然后万花镜上就出现了敦煌石窟的第一个去开凿石窟的创始人月尊。这位大师呢，他游方到 跟随赵娟的描述，我们仿佛进入到了展厅，看到了用光影呈现出来的流光溢彩的敦煌文化。那策展团队也是精心地设计了展览内容，围绕丝路史画、敦煌五岳两个主题来演绎敦煌石窟文化和艺术。后面的九色鹿王和敦煌千佛这两个部分，把整个光影展推向了高潮。那么策展团队又是怎样把这些艺术形象进行了数字化的转化呢？ 就是我们其实首先要明白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敦煌文化和艺术本身指的是什么。因为敦煌文化和艺术它其实是非常一个广泛、非常一个宽的一个这个意思。现在我们就是具体其实应该叫做一个敦煌石窟艺术，它里面包括了就是敦煌的石窟，然后彩塑和壁画在内的这些所有的艺术元素。然后这些艺术元素其实是我们这场展览的一些灵感来源，比如说在敦煌石窟艺术中，它有大量的飞天的形象，然后它会在有反弹琵琶，然后会有一些连珠纹代表了对外的贸易，会有藻井图案，它会代表了各个朝代，然后大家对于这个图案纹饰的一些这个转变变化。然后我们针对这些元素，然后进行了一些提取，然后通过一些数字化的手段，然后在特定的场景和空间内，然后一一的呈现给大家。 那这个数字化的手段主要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数字化的手段就是我们通过就是二创，我们采用了灵活运用了一些壁画、雕刻等元素，然后把这些素材中的小元素、小 icon， 然后在那个CAD 或者是 AE 等软件中进行了重新的一个编排，然后我们进行了二次创作，把不同时代和不同空间的一些内容元素结合了一起，然后创造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一个新的这种场景。 数字转化的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对于文物本身的信息有精确的采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文物会不会产生一些损害？ 其实为了保护这些文物，我们当时是请了央美壁画系的一些师生，还有请了长沙那就是常老师，他在就是早年间，然后根据早年间就是壁画就是还没有损伤那么厉害的时候，他进行了一些绘制。然后我们就是基本上为了不去破坏敦煌文物本身现有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大量进行了二创，然后我们请了就是新的团队和那个常老师按照传统的那个壁画创作流程对敦煌壁画进行了新的那个临摹和复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对传统的元素和素材进行和那个再次创作。 所以在光影艺术展中，大家看到的这些形象，它们来源于敦煌文化，来源于莫高石窟当中，但是并不是现在真正的石窟里的那些形象，而是长沙那老师在几十年前描摹的这些形象，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二次的创作，是吗？ 因为现在洞窟里头是它其实是不允许拍照的，所以呢，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我们基本上是对我们所有的需要使用到的所有的壁画都进行了这样的一个临摹和复制，那在这个基础上再对它进行采集和创作呢，其实是对文物没有任何损害的，而且它是可以去保护我们的这个文物的。禅老师的那些壁画，他是在很早的时间，大概有六七十年的时间之前呢，他就已经临摹过了。那么其实相对于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壁窟里面的各种壁画来说，早年的颜色它其实是更多的保留了敦煌壁画它原有的色彩的，所以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对我们的壁画进行的二次创作。比如我们在我们敦煌五岳的这一部分，就视频的部分里头看到的墙壁上的172窟的这个观无量寿经变图，那么这幅画呢是大概是常老师十几岁的时候，十九岁的时候去敦煌临摹的，它的颜色呢非常的漂亮，非常的高雅和谐，那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它的那个壁画的颜色就完全已经氧化发黑了，所以呢它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它其实更多的是保留了和重现了敦煌壁画的这种色彩和它的原貌。 可能大家现在真的去到敦煌的莫高窟里面看到的已经是几十年之后，就是常沙娜老师临摹完之后几十年之后再次经过了时间的氧化和时间的这个推移之后看到的，可能并不是六十年前的那个画面那个样子。 对对，因为它的颜色基本上每隔几十年都会有一次，很就是它会流失很多的色彩的。 嗯， 就是像现在大家在敦煌这个172窟的那个壁画，像佛造像的脸上还有一些别的地方，它已经大量经过氧化变成了黑色，但是在现在我们所呈现的这个画面中，然后基本上所有的色彩颜色都是在六七十年前常老师当时他眼睛看到的那些颜色，所以栩栩如生。敦煌石窟距今已经有1650年的历史，它是中华文明和世界艺术宝库中最璀璨的一颗珍珠。我们有幸请到了常沙娜女士担任我们的艺术指导，我们邀请到了日本的顶尖光影艺术团队 Naked 帮我们提供了内容制作。我们请了央美师生，请了壁画艺术家帮我们临摹复原了大量的壁画，整个的画面以敦煌特有的朱红、石青、石绿为主色调来进行整个展示，彰显中国传统的色彩美学，旨在通过一个新的形式诠释敦煌石窟艺术背后所蕴含的一些艺术美学，还有它一些人文精神。从创作到呈现，我们为了给大家更高质量的画面，我们采用了200余幅高清贴图，然后上亿个像素点。即使我们现在整体的画面有8米高，整体投射面积有2000平米，但是画质依然清晰细腻，色彩过度柔和。当观众走进这个空间，大家会发现这是一个全新的沉浸式空间。 艺术和科技结合是时代发展的趋势，敦煌的文化、敦煌的艺术又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光影艺术展示科技故事的开始，希望大家一起传承敦煌文化与艺术。 相信每一个喜欢走进博物馆或展览馆的观众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当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精美的古老的文物的时候，大家非常的激动，但是出于对文物的保护，我们只能隔着展柜的玻璃远远的来观看一下其中的细节，还有很多的侧面是没有办法观看到的，只能通过查资料或者是看一些图片。那么通过数字转化的技术，在数字展览当中就能带给我们更多的观展体验，看到文物更多的细节，甚至还可以让文物活起来。 对我来说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因为我也进到过那个洞窟里头去过，但是呢实际上在当时的那种光照的条件下，就拿着手电筒你去看，你其实很多东西细节呀、色彩呀、形制啊、设计呀，你是看不清楚的。 但是在我们的这个沉浸式空间里头是可以看得非常非常清楚的，就是因为我们通过多媒体的这种数字技术把它转化成非常高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而且它可以停留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呢观众是可以完全看得清楚就是很多细节的东西的，就是敦煌壁画的很多神采细节这种微妙的东西它其实需要你去看很多很高清的东西才能看得出来的。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数字技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所有壁画当时如果在原部场景中是看不清楚的部分，那么我们其实另外数字也是很好的保护，然后再现了一些当时经变图中一些建筑，然后一些场景，还有一些典故，例如就是不古自明，像这些典故，然后我们通过数字化的演绎重新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很好的展示。 敦煌文化、敦煌艺术浩如烟海，在这么大的文化宝库当中，通过光影的方式来讲述他们，其实对于策展团队来说也有着很大的挑战。 因为敦煌它是有1650年的历史，所以它整个的时间是非常长的，然后总共是有700多个洞窟，然后其中有400多个它是有这个内容的，所以它的整个的是有一个浩如烟海的这种艺术内容非常丰富。所以呢我们这对我们来说，从这样的一个大量的这种文化内容里头去选取30分钟的内容其实是第一个难题。那我们当时呢是做了4部分的这样的一个章节的规划。首先呢第一个章节呢，我们是从地理环境和丝绸之路的这个历史来讲述敦煌石窟艺术的发展历程。那么这样的一个章节呢，我们给它命名为丝路史话，也就是我们观众进入到我们展厅里头看到了第一个场景，第一部分的场景。那么这部分的场景呢，我们是通过丝绸、藻井、连珠纹等这样的一些经典的敦煌艺术的元素，通过这样一个元素的这样的一个创造，然后呢展示了丝绸之路上的这种人类文明的交流融合，并且呢从这个单元呢开启敦煌文化流传千年的大幕。那么这一部分章节之后呢，就是九色神鹿。九色神鹿的灵感呢来自于敦煌莫高窟的鹿王本身图。那么这一部分呢，主要就是我们使用了这种创新性的叙事结构，通过绚丽的画面重新演绎了九色鹿王的故事。九色鹿王对于中国的80后来说其实是家喻户晓的，因为我们小时候都看过这个动画片。敦煌莫高窟的这个原画呢，它的名字叫鹿王本身图，我们的灵感也来自于这幅图，但是我们的创新之处是在于怎么将这个故事讲出来，用新的这种视角、新的画面，然后将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故事用很丰富的视觉语言将它表述出来。然后接下来就是敦煌千佛，因为敦煌石窟它其实我们都知道它是三位一体。什么叫三位一体呢？就是它的是石窟建筑，然后包括它的壁画，然后它的这个彩塑，是3种艺术形式，所以它非常丰富。那其中呢敦煌呢也存在大量的这种非常经典的这种彩塑佛造像。那么我们这一单元呢就是以敦煌石窟中著名的这个彩塑佛造像和壁画为蓝本，然后打破了这个雕塑和壁画的静态展览形式，用光影的方式演绎了比如说北凉的皎皎弥勒、盛唐的卧佛，以及呢莫高窟以武则天为原型的这种弥勒佛的这种经典的佛造像和壁画。我们这一章节的重点呢就是我们以现代的方式和现代人的这个视角去演绎我们经典的这种传统佛造像。然后最后一章呢是叫敦煌五岳，这是我们的整个的视频的内容的高潮部分。我们主要是以中唐的这个112窟的反弹琵琶和盛唐172窟的观无量寿经变图为原型，选取了反弹琵琶、霁月飞天、石璎珞飞天等就是敦煌石窟壁画里面的经典的飞天和五岳场景，融合了数十幅的经典的壁画，然后在恢宏壮丽的音乐声中，飞天、反弹琵琶和人手鸟声的嘉陵频伽为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绝伦的五岳表演。 那所以说大家看到的这些其实都是通过数字化的转化 真实的敦煌的艺术当中的一些形象，转化了之后，他们从原来的静态变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动态。除此之外，还把他们组合在了一起，一起演绎的一个故事，是这样呈现的，是吗？ 是的。然后等于是我们还有就是常老师，然后还有日方，等于是我们其实是多方联合，请了多位的艺术家共同为大家呈现了这么一场视觉盛宴。 总结一下，数字展览和传统展览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您认为？ 数字展它其实强调的是声光电，声光电的这种感受，因为它更在乎的是观众的这种及时的这种反应。它跟我们看传统的展览最大的区别就是，观众他自身也是我们作品的一部分，因为他的感受、他的互动、他的想法、他当下的那种状态，其实也是我们展览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沉浸式展览和传统展览最大的一个区别，因为它不是画外之人，而是画内之物，就是我们把他的感受当做了整个展览的一部分。 在敦煌，这些洞窟壁画彩塑已经历经了千年风沙，极其脆弱，很多渴望欣赏敦煌石窟艺术的观众日益增多。而另一方面，开放后的洞窟壁画不断受到空气粉尘和二氧化碳的侵袭，原本就十分脆弱的艺术珍品也遭到更加严重的破坏。在开放几十年后，原有色彩已经消失殆尽。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同时让渴望欣赏敦煌石窟艺术的观众近距离感受高清的艺术珍品，遇见敦煌以光影艺术的形式，用不一样的方式呈现了敦煌石窟艺术，也让我们通过数字的方式近距离接触文物。当然，其实在最近几年还有很多的展览通过数字的方式来进行展现，这样的一种方式带给我们欣赏文物的另外一种视角，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科技的魅力。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静桥，咱们明天见了。